起，哆哆哆来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，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醉船桨，消散远方。泪湿衣裳，像那起电话晚上的亮，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。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老

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Thank you.